第31集， 我爸原本想让我停职，后来听了老大的话，才决定让我去东欧的分公司。老大他大概是想把我打发出去，免得我找他麻烦吧。 虽然有些心疼秦称现在的这副反应，霍昭林还是决定把事情说清楚。他们都是成年人，大男人，有些话还是摊开来说比较好。 你答应了？ 答应了。眼下这样的情形，由不得我不答应。 而且这个时候去欧洲，对霍昭林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他想做的事情在外面做起来会更方便。秦称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 你去吧，我跟你一起去就是了。 你想跟我一起去？ 不能吗？ 秦称看着他，眼里盛着细碎的光，仿佛渲然欲泣一般。 我跟你一起去不可以吗？ 你要怎么去？秦氏在那边的分公司和卓林的东欧分公司不在一个城市，就算你去了，我们也不可能待在一起。还是你打算辞掉工作跟着我去那边？ 那我就不干了，跟你过去啊。 说不干就不干了吗？你昨天不是还说你哥把一个大项目交给你去做，你打算做到一半撂担子走人？更何况去了那边你一个朋友都没有，我工作的时候你一个人待在家里不无聊吗？ 我可以帮你干活，我哥那儿…… 秦称话说到一半说不下去了。他确实可以不管不顾撂担子走人，他哥再气再恼最后也肯定会原谅他，他不在意外人觉得他是毫无上进心毫无责任心的纨绔，但他不希望霍昭林也这么看他。他知道霍昭林想看到他做出成绩，他也答应过会做出给他看，就不能半途而废。但理智上知道，情感上却很难接受这样与霍昭林突然的分别。秦称放下筷子闷声道： 你让我想想吧。 霍昭林没有再说，他知道自己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是多的，这件事只能让秦称他自己想通。吃完饭，秦称一直坐在客厅里发呆，电视机开着也没见他看，整个人傻呆呆的。霍昭林看着心里不舒服，去厨房里想给他弄些水果吃哄哄他，听到外面大门开合的声响，他愣了一愣，追出去时秦称已经走了。 我回家去住两天，你让我想清楚再说，先别联系了。 看着他发来的微信消息，霍昭林无奈苦笑，秦称这少爷脾气还真是说来就来。秦称开着车去外头胡乱飙车发泄一通，半夜三更才回了家里去，把刚睡下的秦毅和几初夏吵醒。看他心情不好，几初夏制止住秦毅骂人的冲动，给他们一人泡了杯茶来。 有话好好说。 他拍了拍秦称的肩膀，先上楼回房，把空间留给他们兄弟俩。秦毅看着秦称一脸蔫了吧唧的样子，恨铁不成钢。霍家的事情他已有耳闻，猜到自己弟弟这副鬼样子，十成十又跟霍昭林那小子有关，气不打一处来。 说吧，又发生什么事了？半夜三更跑回家里来。 面对着秦毅，秦称到底心虚，想不负责任抛下做到一半的工作为爱走天涯，说出来他自己都鄙视自己。 霍昭林被他爸调去了欧洲的分公司，我想跟他一起去。 你大晚上发疯就因为这个？ 他说我不应该去，公司现在这个项目是我在负责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撂担子走人。 秦毅想着霍昭林那小子还算是个有脑子的，没有跟着秦称一起疯。 他说的并没错，你是因为这个不高兴才跑回家里来？ 我知道他说的没错，我确实不该抛下做了一半的工作跟着他跑了，我也没真的打算这么做，我就是不高兴他的态度，他好像一点都没有舍不得，特别理智地劝我不要跟他一起去，我要是非坚持去， 他估计还得跟我翻脸。 秦称实在是憋得狠了，对着自己亲哥就开始吐苦水，即使明知道他哥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，但现在他也不知道该找谁去说。 他嘴上说喜欢我，可怎么就这么理智呢？就我一个人伤心难过，这算什么呀？ 所以你觉得他得跟你一样要死要活你才高兴？ 哪怕他说一句舍不得我也行啊。 你给他机会说了吗？是不是他一跟你说要去欧洲，你就急着说要跟他一起去，他不答应你就翻脸了然后跑出来了？ 秦称心虚地低下头，他哥果然什么都知道，一眼就把他给看穿了。 那难道都是我的错？ 不是你的错，是他之前的表现太差了，才会让你觉得他根本不在乎你们之间的关系。说到底还是他错了。 秦称一点没觉得自己被安慰到，反而更加郁闷。他哥说的没错，一直以来他跟霍昭林的关系都是他主动更多，霍昭林被动接受。即使霍昭林说了喜欢他，却远没有他对霍昭林的喜欢来得直接热烈。原本他以为自己胜券在握，在霍昭林说了喜欢之后，却反变得犹豫不决，患得患失起来。 他肯定是要走的，你们必然会分开一段时间，你打算这么一直跟他闹下去吗？ 秦称沉默了半晌之后嘟囔道， 我现在不想见到他。 他觉得自己见到霍昭林肯定更不想他走了，到时候又哭哭啼啼的失态，那多难看。秦毅摇了摇头，懒得再管他们的事。爱情这东西本来就是冷暖自知，外人哪里能过多插手。接下来几天，秦称当真就这么一直待在秦家，没再回去过。霍昭林打来的电话也不接，这样的举动多少都有赌气的成分在。霍昭林忙着办各种手续收拾东西，没有太多时间纠缠这些儿女情长。他知道秦称在跟自己闹别扭，又理亏不知道该怎么去哄他。其实他也不想和秦称分开，甚至在秦称说出要跟他一起去时，他有那么一瞬十分想点头答应，但又始终知道秦称是骄傲自意的秦家少爷，他聪明有能力，不该事事为他牺牲，做依附着他而活的兔丝花。说是一周，仅仅五天时间，霍昭林就已经办好了全部的手续，买好了去欧洲的机票，公司也在催着他赶紧过去。霍昭前只怕是一刻都等不了，想要立刻就将他撵出去。霍昭林的航班是在那天中午，他已经提前一天将航班信息发给秦称，那边却一直没有回复。秦称一早去了公司之后，一直心神不宁，不停地看时间，在接二连三地打翻咖啡，撞倒柜子，甚至差一点把一份重要文件扔进碎纸机里后，终于不再犹豫，丢下手里的东西转身跑出公司，一路狂飙到机场，扔下车跑进候机大厅，终于在进关口看到排队等候安检的霍昭林。只有他一个人安静地站在队伍中，一眼就被秦称锁定。秦称停下脚步，这最后几步却有如千斤重，怎么都迈不过去。在霍昭林的视线转过来时，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，躲到一旁的立柱后面，没忍住红了眼睛。霍昭林其实已经看到他，从早晨出门起他就盼着秦称能来，看到秦称的那一刻，他的心里五味杂陈，最多的是心疼。握在手里的手机响了，是霍昭林的来电。秦称犹豫之后终究按下接听，听着手机里传来的霍昭林的声音。 阿成，我已经到机场了，正在排队安检准备入关。 嗯， 时间还早，我很想见你，你能不能来送送我？ 短暂的沉默后，秦称慢慢握紧拳，眼泪已经滑出眼眶。 来送送我好不好？ 低着头的秦琛从立柱后面走出来，霍昭林挂掉电话，大步走上前，用力抱住他。秦琛的额头抵在他肩膀上，无声的哽咽。霍昭林轻拍着他的背，把他抱得更紧。 阿成，你别生我的气，我不是不想你跟我一起去，我只是觉得你留在这里对你来说会更好一些，至少先把该做的事情做完。我也舍不得你，但我们不会分开很久的，到了那边我给你打电话，我们随时联系好不好？ 秦琛依旧埋手在他肩膀上，蹭着他胡乱点头。 你不能瞒着我在外面做坏事，不许勾搭别的小妖精。 霍昭林放下心来，能耍嘴皮子就是不生气了。 不会的，我有你这个磨人的小妖精就够了。 秦琛被逗乐了，终于抬起头。霍昭林见他一双桃花眼里全是水，实在好不可怜，拿了纸巾出来想给他擦。秦琛大概觉得自己又丢了人，很不好意思，抢过纸巾去胡乱抹了一把脸，看着霍昭林终于破涕为笑。 你能不能多说几句？ 说什么？ 就说我喜欢听呢。 虽然是在公众场合，霍昭林依旧抱着他没有放开手，想了想，看着他的眼睛认真说道： 阿成，你不要总是东想西想的，我说了喜欢你就是真的喜欢你，对自己有自信一点。 秦琛红着脸点头，他并不知道他那位说着不管他们的兄长，在他抱怨完的转天就又把他的不甘和不平都转达给了霍昭林。霍昭林其实很无奈，但仔细反省，或许当真是他之前表现得太差了，才会让秦琛这么没有安全感。 你去吧，最多一年，快的话半年就够了。等我把手头的项目做完，我就去找你。 好。 霍昭林再次用力抱了抱他。 小苦包，我给你留了一样礼物在家里，你记得回去看看。